第二次翻嚟，哇！系 ，hello， 阿迪， 我系先人，我哋啲可能啲观众咧呢一节先入嚟睇嘅，中呢个系 King Sir 吓 ，King Sir，hello， 大家好。 因为佢嘅职业嘅关系，佢就唔可以见样嘅，因为唔系佢唔见得人啊，系佢依家做紧个，可能佢个老细啊嗰啲咧， 系啦，比较敏感啲， 系啦，比较敏感啲。如果俾佢认到个样咧，你一见到佢，咪真系知佢老细去边 啦。个人本身都唔系好见得人 嘅， 咁 唔系， 咁啊，阿 King Sir 咧就系、是、保镖，私人保镖， 系啦。 咁我咧就系杀手的， 系啦。 咁我今晚咧就系杀手的对保镖。 好，头先我哋我上一次咧就 讲一个好辛酸， 唔系讲一个辛酸问题。你讲到几威都冇用，原来你揸个证咧同一个几廿岁嘅伯嗰个看家保安证系 唔系咯？我系香港首富嘅保镖嘅私人保镖嚟喎，咁你揸咩证啊？ 都系白卡， 保安员证 嗰个白卡保安证。 咁你同一个唐楼底下有张台仔俾佢坐喺度瞌眼瞓嗰个六廿几岁攞咗长者卡嗰、那个。保安员有咩分别咧？ 系呢样系香港呢个行业或者香港即系因为政府个发牌制度啦，咁佢冇任何我哋个行业嘅牌照， 系 啊，即系你话攞枪嘅有一个枪牌，硬嘅咁，但系保镖冇嘅， 系 咁亦都好多即系呢个行业，因为个要求唔同啦， 系 好多老板可能要求系又更翻。 嗯， 咁你导致到咧，我都识好多人咧，就系都会觉得，做保镖或者甚至做紧嘅，啊，即系全职，好似我哋咁全职嘅行家咧，都话，都系打杂嚟嘅啫嘛，跟班嚟啫嘛。 嗯， 咁但系喂，唔系、你哋，即系好似你个同事啱啱去完英国受训 SAS 嘅训练，你哋有咁多 training 去真系去英国受训，做过咁多即系自己 train up 自己，喂，翻嚟真系。帮老细拎唔系拎枪，拎公事包， 可能有啲 可能 shopping 而拎，系咯， 帮我睇睇抱野狗。 可能四头婆话喂，我唔方便啊，去七仔帮我买包 M 巾 M 巾咁，大佬 有冇试过啲咁嘅打针？ 有嘅，系有嘅， 唉，真系辛酸啊！今日真系辛酸， 因为中国人咧系唔系好识得尊重呢样嘢嘅，系嘛？ 祖国系啱啱发展， 系啦， 所以未识啦，咁样啊，未知啦，咁。老实实我自己觉得啦，上堂教一定就系话，即系我哋只手一定要系拮咗出嚟，咁样噶。咁但系我明嘅吓，即系出到嚟市场啦，商业社会吓，咁你唔可以太离地嘅，唔可以下攞住训练嗰套最好资源，我有先遣部队咁样唔得嘅。咁我觉得呢少少嘢OK 嘅。 系，即系睇餸食飯。嗰、老細請得三個，咁你點樣用嗰三個？ 你話一箱一箱嘅酒咁樣， 係啦， 即係呢啲就，係經常發生嘅，仲唔係係我做幾個老闆都試過嘅。 佢仲要唔記得你個名喎？啊边个边个，不过攞上车，攞箱酒上车， 好惨啊！ 都有嘅。 吓、 喂，但系会唔会咧？嗱，譬如我当你嗰个富豪，一早起身佢，你一定知道晒佢全系个 schedule 啊，边度翻公司啊，剩嗰啲咧，你系咪每一朝都要帮佢安排下啲路，即系都要做晒功课啊？佢点样行啊架车嗰啲咧？ 嗱，我做过有嘅，我做过有嘅，但系好少香港，呢个系一个真系好正确嘅做法。佢系因为其实在于佢嚟讲，我明白嘅，佢会即系好怪嘅你嘅私生活，即系大家或者听众可以观众可以谂下你嘅私生活，但系你要交俾一啲人去安排， 系 好怪嘅。咁但系牵涉安全啊嘛，你请我哋目的就系咁啫嘛，咁有啲真系有嘅，啲靓我哋或者叫大嘅 team 啦，真系做到嘅，我都接触过。咁但系蘇花就比較少嘅喺香港，好多係唔會講俾你聽。 呢度有個觀眾問，會唔會好似咧美國咧黑水咁樣咧？有時會即係有啲外國嘅政府或者有啲政要咧請你嚟幫手。 呢啲 你哋轉頭有得講。 第三，我哋過埋呢 part 先講。 下一節 再講。喂，唔係啊，有時嗱，譬如你係為咗安全着想啊，譬如嗰個富豪。 急尿咁，但系你系保镖嘛，咁你梗系第一时间冲入去嘛，拍戏就指一轮 clear 咁佢先入得，哦，佢已经忍到爆咯，你要冲入厕所睇一轮，好 clear 咁你先入得屙噶嘛，咁如果正宗真系要咁做啊，但系可能嗰个裤个底度冇麻烦啊，已经个裤脚流紧出嚟。 咁呢个就系我讲话，即系同美式啦，或者你大家见到电影嗰啲最大嘅分别就系，你讲下个反应咯，系啊，咦？好急喎、啊、个样， 系 急得好紧要喎。咁你系咪仲真系唔好行，老板？ 系 我哋有啲叫 SAP 嘅先练 SAP， 同入去睇个厕所啊，攞埋嘢睇有冇偷拍 啊。 三个钟头未出到嚟啊，咁搞系嘛？ 咪通常 你话你其实好讲求你成个计划啊，你每一日有一个好全面嘅我哋叫 operation order。嘅計劃，咁你個風險有幾多？咁如果你話個老闆風險根本零嘅，或者唔好，其實係唔會零噶，但係好低啦， 係、 啊、叫黃色啦，我哋話叫做 係、 啊、零嘅，即係可能綠色啊咁樣，啊黃色即係其實冇乜冇任何情報話老闆俾人襲擊，冇仇家，係啊，非常之好，啲地方自己公司安全 check 過曬。又唔會俾電線棘到，意外都唔會發生。 咁、okay, 啊，我又覺得有啲疑問喎、啊。呢一樣嘢，譬如嗱，啲大陸富豪而家，譬如落嚟香港啲大陸富豪啦，好多都係請保鏢啦，咁樣講。咁樣住四季酒店嗰個出曬名啦。 嗯。 俾人夾翻上去嗰、那個，請埋女保鏢，請埋即係幾個保鏢喺身。其實如果譬如國內啲人揾人落嚟夾呢啲富豪翻上去咧，你都係冇辦法噶。 冇，其实真系冇嘅。你牵涉到即系好似嗰个新闻，即系已经大家都咩详细嘅，我唔讲，因为其实我知道内幕嘅，唔好话内幕，我知道一啲细节嘅，因为大家行家嘛，好多行家都知道。 因为报纸都卖晒出嚟啦，佢有女嘅保镖啊，几多个啊， 嗰啲女保镖好似保佢嘅细佬咁 啊，空手道几多段啊，点样打得啊，全部都其实报纸都写晒出嚟噶啦。 所以就系话，其实正式嘅保镖，就唔系真系好打。或者做啲咩拦截啊，或者咩高大啊，唔系咁，而系成个行动嘅计划。 系啊， 你每一日吓、啊，其实好辛苦噶。 嗯， 我正式我做过就系、是、每一晚几夜收工好翻去，你要收晒老板听日嘅料。 系咯、啊，跟住做。佢可能就今日翻写字楼，跟住去小，跟住去二奶度，又会去边度？咁你要 系啦、啊，有咩去嗰 路线要帮安排？ 路线安排后备路线。 系啊， 如果遇到袭击咩，你收啲情报，究竟有？襲擊嘅機會幾大？ 係啊， 嚇、啊，係啊，會有幾多意外？老闆去睇廠舉個例，嚇、啊，每嘅老闆唔會俾人襲擊，去睇廠呢啲工地嚟噶嘛，可能係嘛？ 都唔係啊，咁有啲譬如睇廠去翻大陸，可能中港牌翻大陸，咁你哋都要跟翻去噶啦、 啊，都跟嘅係。 咁即係佢反而翻大陸嗰啲地方風險大啲喎、 啊。風險大啦，同埋你好似頭先講話睇廠嗰啲。其实佢都会有棘亲嘅，会唔会 啊？系啊， 棘亲跌倒咁样，咁、啊、喂，棘亲要点算？大陆嘅医院喺边？吓咩城咯？公安点样揾佢哋咁？呢、全部我哋要安排好嘅。 系、啊，好似话收晒风，最近嘅医院第一时间送。 系啊，呢、這个就系真正其实我哋 close protect 要做就系、是、好、多事前嘅安排，其实真实系咁嘅。 系 咁、但系无奈地咧就香港啦，或者全球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老闆因為唔識，所以個個都唔需要， 或者又佢唔知個危險情，又或者覺得煩， 係啦， 即係其實 最慘係覺得煩。 好多其實係咪有啲老細純粹真係即係揾幾個人跟班威下咁嘅咧？就係、是、有啲咁嘅心態嘅啦，都有， 絕對有，係啊， 即係話我有後邊有幾個跟我咁樣， 華人啦，尤其是華人啦、 所以近年咧多咗一啲系其实冇纪律部队嘅底子嘅人咧、入行嘅， 冇纪律部队底子，即系乜都唔识啊？ 系 咁起码揸个枪啦啩，开个枪啩、 可能系 去泰国烧旅行，即系开过几枪啊？ 未必噶，可能系 黄金有可能系 未必啦， 可能揸过我哋呢啲 保安枪牌咯，或者吓喺、保安枪牌咯，系啦。 佢唔係真係喺深水埗揾幾個黑色皮膚嗰啲當保鏢係嘛？ 咁嗱，頭先聽已經有 過 真係有啲咁嘅人入行， 有啲因為個短嘅 job 啦，做幾日嘅啫，一啲可能明星嚟香港啦，富豪過境啦咁樣，係啦，咁做幾日唔緊要， 佢哋覺得 嚇，佢當 show hand 啫嘛，你點知我唔係保鏢啫？ 係啦，咁 我就知喺深水埗揾翻嚟啫。你著咗套西裝企喺度唔聲聲，係咪先？我都成日俾人當咗個差佬啦。 即係唔聲聲大副黑超咁啊！ 即係你總之個樣唔講嘢就得㗎啦，就夠冷啊！ 嗱呢樣嘢又係一個即係誤解嚟 嘅。唔係喎，佢話直頭係入行喎，唔係做臨記喎。 我知，但係入行，但係佢嗰個受訓係咪同你哋爭啲㗎 咯？我頭先講嗰啲就可能冇受過訓啦，直頭咁有啲就冇做過，但係都會去下受訓嘅咁樣。咁坊間都有唔同嘅訓練嘅，係啊，唔同嘅訓練。咁每間公司都有自己嘅訓練，都係即係個個都話係好嘅，或者有用 係專業嘅。 去到泰國啊，或者咩咁咁，我都覺得係各有各嘅好處嘅。啊！即系唔好话边间好边间唔好嘅， 即系我未受过枪械训练，未受过搏击训练，即系喂我叫打个泰拳啫，大佬唔系即系同人佢可以完全系一个保护人接触性嘅动作或者嗰个教技嚟噶嘛， 反应啊， 系嗰个反应嚟噶嘛，咁咪变咗喂我完全其实我。你請我唔係一個專業嘅 bodyguard 嚟嘅喎， 咁好似頭先你講啦，佢要求係做樣啦，即係身邊有個人高大， 即係壯下膽嗰啲。 係啦，咁有啲就係根本老闆唔識啦，因為頭先講過商業社會啦，老闆話事，就同即係真係可能VIPPU 即係資科啦，叫資科啦，唔同啦嚇，警察部嗰啲即係話你危險，你有正義危險，我派人嚟，就要嘅啦嘛。而家唔系啦，商业社会老板啊，我一个够啦，揸埋车添，系啊，佢觉得咁样，咁冇办法啦，个情况变咗咁，咁啊变咗多咗呢啲系可能我读嗰啲细嘅 course 啦，甚至乎系可能冇读过啦，咁啊入行啦，吓 揸个保安员牌，咁就叫做私人保镖啦，或者即系同喂你哋咁呢一行即系叫好冇保障喎，喂。同一个楼梯底看更阿伯，即系我唔系即系 提冇贬义嘅， 冇贬义嘅，即系我觉得， 即系我哋等你唔值。 系啊，那个保安员， 我哋等你 多谢先，多谢 看更同一啲话完全冇受过真系一啲正统保安训练嘅，即系保镖训练嘅，又可以入行叫做做保镖，同你哋喂真系去过英国受训。真系 train 出嚟嘅，俾英国军佬教官 train 出嚟，点样话训练出嚟嘅？喂，咁你即系等于你哋一样，喂，你哋考咗个双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出到嚟叫你做洗厕所，得运无所用，啱嘛？咁你哋学当初学嘅枪械训练啊、保镖啊、头脑啊，点样去？将整个计划去好好地保护呢、這个保护人啊、老板啊咁样，喂，咁成套嘢喺香港其实用唔到噶 嗱，其实唔可以话用唔到，好多人都会或者行家我都听过嘅吓，成日都讲你，都冇请过打杂啫嘛，或者学你成日过去学咗一次咪够咯，成日过去做咩啫吓？系啊，咁其实好多嘢就系话，我承认嘅。无论法例啦，或者大家见到面嗰阵啊，我哋都系打杂嚟嘅，我一个打杂咁啊，我承认嘅面嗰阵，但系问题就话你底嗰阵啊，即系我做紧嘢系一个打杂，但我系咪真系完全唔识？例如咩咧，爆炸品嘅处理啦，汽车嘅搜查啦，汽车嘅战术嘅驾驶啦，行进嘅路线嘅安排啦，呢啲我系咪？即或者行動計劃啦，呢啲嚇 徒手搏擊係咪咧？ 係啦，呢啲咁樣，我哋係咪？我雖然面嗰陣係做緊一個工人，一個打雜，但係底嗰陣係咪我真係乜都唔識嚇？我真係內在都係一個打雜先。其實唔係嘅，即係好多好多行家都啦，或者好多人都話真係打雜嚟啫嘛。你睇到面嗰陣咯。 但係嗱，譬如我當依家我請你，咁你我。咁可能我唔知你想要个薪酬啊，咁你可你点样令到个老板俾，即係我识嘅嘢系咁多，但係你讲真你系揸都系嗰张卡㗎嘛。 系啊。 但係你点样 show off 俾佢睇你系可以攞高啲嘅呢？ 嗱经验啦， 即係你俾佢睇过你 经验啦， 做过啲咩咁喎。 点解要不停咁去上堂呢？证书啦。 系 啦。 經驗證書同埋你即係建功最簡單當時表現咯。咁亦都係啦，好多人亦都係即係錯誤覺得唔出聲啊，戴太眼鏡，最好似我咁，表情都好似見唔到嘅，就係保鏢啦咁。其實唔係嘅，你個溝通能力好好嘅要，係啊，可能講緊有陣時有啲情況點解咧？因為我哋其實保鏢咯，真係除咗保護個性命啦。啊，財產啦，我哋個 principal 即係老闆啦，我哋叫 principal 其實正式啊，性命財產啦，佢個生活秩序啦，其實仲要佢嘅名譽啊，一啲佢嘅私隱啦，有冇失禮佢啦，係嘛，會唔會俾人影到佢一啲失禮嘅相啦，一啲佢名譽有關嘅嘢，咁我表現要好噶，可能我表現出嚟嘅，可能我係大體嘅乜嘢，譬如一好似頭先我簡單一個人埋你嘅時候，我咪一。埋近啲，一个内圈我就分外圈内圈噶嘛，一个我入咗个内圈我就，哇咁好粗鲁喎， 唔好讲呢啲，即系譬如你受过专业训练嘅，你知道可能喂，可能老板对住紧镜头可能讲嘢，咁你企喺后边噶嘛，咁你受过专业训练嘅，识得去走位啊避位，咁你一个深水埗黑人咁讲啦。可能佢真係不自覺咁樣喎，嚇真係喎，可能會個佢因為 Kenny Fair 嚟啫嘛，佢根本冇受過即係個正統嘅保鏢訓練，或者佢所講嘅 discipline 自律，或者嗰個自覺點樣去做好自己個嘅外表啊咁各樣嘢去配合翻個老闆，可能佢真係睬你都傻喎，真係咁喎， 咁有啲平 啊 嘛， 係啊， 我哋訪問緊啊， 咁所以係咪即係嗰個人工都會有一個好大嘅差別？ 會嘅， 哦咁啊差唔多 嘅，嚇， 真係整個黑鬼啊！ 我見過真係講緊係高級啲嘅保安隊長嘅人工。就叫人入職啦咁样，系啊，咁但系可能一个押运嘅保安队长嘅人工嘅10,000+咁样，20,000+唔够，咁我叫人入職噶啦，咁我都见过有， 哇！ 但系最惨系嘢，真系有人去做，佢哋请到人， 唉， 佢哋请到人嘅，系啊。 喂，如果我哋嗱，只要我哋认知咧，如果做你嗰行真系唔易噶嘛，你先知要知道真系，话听下老板去边度，同埋如果佢真系紧，佢如果嗰排。真系知道会受袭嘅，真系好多嘢做噶嘛！每一日成个 schedule， 你帮佢编排晒啲车点样上到去啊，边个行先啊，点样用边部 lift， 几乎全部都要 系啊系啊，细节都咁样 要定晒噶嘛。 即系系啊，我真系见过啲老板嗰啲上楼咧，啲富豪啲上楼真系一早已经人揿定 lift 噶啦，你唔俾入嗰部 lift 系啊 系啊系啊吓。 系绝对系咁嘅， 直情系拦住咗， 拦住噶。 但系有个唔好就话点啊？头先讲过资源问题啦，好多时唔够资源，亦都有个情况嘅就系老板佢临时临急啊，系啊，佢突然之间想去第二度， 系 咁呢啲你要好快去应变咯，你资源已经唔够啦， 二奶 call 要去饮汤， 不过其实咁啊，我所知就系譬如佢啲老板架车。去到譬如翻公司咁讲，架车去到停车场5分钟左右或者10分钟，其实已经通知晒大厦保安 hold lift 噶啦，已经嗰阵时。 其实系 啊， 我 系啊，你即系你哋嘅 planning 嚟咁，呢啲系属于 系啊。我嗰阵时做过吓，咁唔讲得名啦，当然 唔讲名， 佢永远系坐工人 lift 嘅。 系啊， 等你估佢唔到。 佢系坐工人嗰部 lift， 喺后门经过垃圾站，即系嗰座大厦嘅垃圾站。出去坐车 搭嗰部货 lift， 系你估都估唔到佢搭嗰部。 系啊，咁但系一入 lift 就已经有人 mon 住晒下边已经知噶啦，咁样，会系咁样样嘅。 其实你不停已经有你够资源嘅，一早已经有伙计喺前面打点噶啦。 系啊，够资源系咁做咯， 即系等于嗰个啲富豪，你自己即系成日上电视嗰啲，一落车佢一落车，4个lock头已经企晒部电格喺度噶啦，喺福临门一出嚟咁样，哇几个角落头已经企晒，车头车尾车中间已经企晒。 即系唔使指风咯，除咗风之外，你真唔使。 喂，佢仲恶到可以拦路喎，真系拦路唔俾你啲路人行。 系噶，其实佢有时我哋都会嘅个做法就系话，容许嘅情况之下犯一啲可能。 即係少少嘅嘅灰色地帶啦，法例嘅嚇，譬如好似話攔車啦，咁證實唔得噶嘛，揀攔車咁樣，咁我哋會做嘅。 咁你譬如喂，即係有啲富豪啦，一架車行前，有啲即係譬如好有錢嘅，好似李超人嗰啲咁啦，佢後邊有一架車仲跟住噶嘛。以我所知，因為我喺中環嘅內唔中都有陣時見到。佢嗰啲系咪即系好似你做戏咁嗰啲系唔会闩车门噶咧？ 其实许可嘅情况之下，我哋都唔系唔闩，而系冇一临开车啦，吓嘅时候咧，或者啱啱开车一段短时间咧，我哋都唔闩嘅，吓许可情况之下，系啊，真系唔闩， 即系个中门唔闩系嘛？ 唔系，佢哋系揾只手掟住嘅就唔会闩车。 哦，即系 lock 住佢 ，lock 噶， 预备 直头开咗， 系开咗噶，开咗。 即系预备有咩事啊？因为即刻扑走出嚟。 我系喺中环做嘅，有阵时真系见到阿李超人出嚟咧，真系拦住晒咁样上车啦。八个，应该系八个尼泊尔嗰啲好高大嘅，唔系普通嘅一啲即系嗰啲鋸甲兵嗰種身型嚟嘅，系仲要比較高大、好大份嗰種嚟嘅。佢哋我見到架車開啦，後邊架車真係個車門咧走成尺冇閂噶，一路行咗一段路先至。 係噶， 嚇 正常 突發性， 有突發性我即刻可以落到車。啊，其實細緻到我上車點樣入去，落車點樣入去咧，邊只腳行咧，其實都有教嘅。 咁啊系，你拉闩咗道门咁啱，我下坏咗道门，你咪死得。 唔好话或者你咁啱上紧车嘅时候，有人袭击，咁你点咧？ 系 咁，你都要，如果其实上落车都有，即系都有一个训练嘅。系啊，唔系你就咁好似你平时上车落车。 不如你哋做真系正式啦，咁讲啦，唔好讲话啲保安员啦。你正式做呢个私人保镖，要其实要训练期要几耐啊？ 嗱，呢个训练期都比较耐，我哋就去咗广告先，得闲望下嗰个。